使小四和使消食，使小四使消食一同来到阅览室。使小四年十四，使消食年四十。年十四的使小四爱看诗词，年四十的史萧时爱看报纸，年四十的史萧时发现了好诗词，忙递给年十四的史小四。年十四的史小四见了好报纸，忙递给年四十的史萧时。